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今日落户玩家其实都好关注啊，即系电竞业嘅发展啊，即系我哋成日都有讲咧喺呢个节目入边啊，枕主都有提话，我哋自己都好想创办自己嘅电竞队，咁啊，但系奈何咧，有时候你真系好难揾方向啊。咁今晚咧，哇，大家真系有耳福啦。点解咧？我哋揾嚟嘅真系一位咧啊职业嘅选手啊，咁佢而家咧就喺台湾嗰边咧就发展紧嘅，咁啊难得咧佢真系翻嚟香港放假，我即刻就搵佢过嚟。咁呢一位咧啊就系嚟自。就是 HKA 的 RB 哥哥啦 ,Hello,Hello,Hello, 大家好。 虽然我叫他哥哥，但其实他很后生。你几岁啊你？ 我今年21岁。 不是好小个21岁。那我讲一点啦， RB 呢他是玩什么游戏的呢？你是主打玩传说对决的嘛？ 是没错。 是啦，咁嗱，传说对决呢个游戏呢，其实香港都好多人玩嘅。咁但喺台湾嗰边呢就更加夸张，佢哋直头呢係有个职业联赛，基本上呢係每个礼拜有 weekend 嘅时间呢就会比赛㗎啦。即係等于香港咩呢，香港人呢就即係去到礼拜六或者礼拜嘅时候睇跑马，佢哋嗰边就唔係，佢哋嗰边呢就可能会睇人打机。咁而喺网上面啊，淨係讲台湾或者香港可以睇到个 YouTube 频道嘅话呢，係嘅点击率呢係以数以万计嘅，仲要唔计其他东南亚呢，即系可能其他转播嗰啲嘅 click rate 即系好夸张嘅。咁啊 ，RB 咧就系真系喺呢一个联赛入边咧嘅一位嘅选手啦，吓可以咁样讲啦。咁其实即系嗱，我谂对于 RB 嚟讲咧，好多人都好好奇嘅，点样样去成为一个职业选手？因为即系你得嗰21岁嘅啫，吓咁点样样会俾人发掘到话哇，你喺呢一方面有才能，要欣赏你、赏识你，甚至乎俾钱你招揽你入我哋嗰个嘅职业队嗰度去打机咧？ 其实喺做职业选手之前，我都系一个普通嘅学生嚟嘅。不过就系点讲咧？每个人都系。每个后生仔啊，我觉得都系会有鍾意打机嘅心。 系。 我当时嘅情况都只不过系好鍾呢个游戏，跟住我就好落力去打，好想打好佢。跟住后咩就系点讲，就系、你慢慢成长嘅时候，哦，去到一个地步就无啦啦就会有人发掘你去做职业选手咁样。其实你都几意外嘅嗰阵时候。 系咪啊，因为其实传说对决呢一个游戏我諗下其实都系讲緊呢一两年嘅事情啦。即系呢一两年突然间呢个游戏冒起咗就好受欢迎啊。喺台湾嗰边仲更加夸张添啦。因为我头先喺 off mic 嘅时候我同阿 RB 了解一下，其实传说对决呢个游戏算唔算系即系喺台湾嚟讲一个好具影响力嘅游戏。咁啊，你又答得个好妙嘅。你话咧，其实佢个影响力未必好大，不过咧，佢系好普及嘅一个游戏，系讲紧一家大细都玩噶嘛。 系，冇错，系啊， 系啊。咁我就即系喺度谂，因为其实你相对咧，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啊，之前香港啊或者大陆嗰啲新闻咧，咁其实同类嘅游戏《王者荣耀》咧，咁就你知喺大陆就闹得热红红啊，又话啲小朋友中咗呢一个机毒啊，跟住啲家长要即系实施一啲嘅限制啊，同游戏公司讲就话唔可以俾佢哋沉迷打落去啊嘛。但系好得意噶，喺台湾你讲到一家大细都玩噶、哦， 咁系因为可能社会风气嘅问题。台湾其实佢嘅电竞发展有一定嘅程度， 嗯， 所以大众对于电竞呢样嘅接受程度会比较高啲， 嗯， 会导致到就系、是家长可能冇咁排斥佢哋嘅小朋友去玩游戏呢样嘢，佢、觉得佢哋会觉得玩游戏如果系适当嚟讲嘅话， 嗯， 对于一个小朋友嚟讲都系一个好事， 嗯， 系，所以会见到系同大陆嘅风气会有少少唔同嘅 情况可能系咁样。 系咁你就即系喺呢一两年啦，即系传说对决有嘅时候，你就因为好喜爱呢个游戏，你就好努力咁玩，而且亦都玩得好好，所以先至被发掘啦。咁但系喺玩呢个游戏之前咧，即系我想知道，其实你本身系咪都一个好打机嘅男孩子，定系点样样嘅？你系 其实我都几。沉迷喺遊戲度嘅，因為我讀書嚟講唔算一個係好好成績嘅學生。其實喺我讀書時代嗰時候，都有一個遊戲叫做《英雄聯盟》啦。咁應該大家都知道呢個係一個咩遊戲。咁嗰陣時候我都好沉迷於玩呢個遊戲嘅。當我嘅性格就係一個我沉迷一樣嘢嘅時候，我就會好俾心機去研究，好想去進步嘅人嚟嘅。所以當《傳說對決》呢隻遊戲出現嗰陣時候，啱啱開始我係唔係好留意嘅，因為我覺得。只不过系手机游戏啊，好玩极都有限啊。不过嗰阵时候，因为我女朋友佢好中意玩呢个游戏， 系 啦、 哦， 跟住佢 你带我飞啦，RB 哥哥啊， 就系之类咁嘅嘢。跟住我见佢玩到好似唔系好开心咁样啊，即系跟住我话咁好啦，我陪你玩啦。跟住后屘我自己玩下，咦，原来其实都唔系话简单噶个游戏，相比英雄联盟都唔系话简单噶。咁我啊咁好，我就试下冲上去，结果啊。唔冲就唔冲，一冲就即刻冲到去，几乎系全服头十咁样，跟住跟住呢个游戏啊都几好玩咁样，系咯。 我谂我哋要首先咧解释少少俾收音机旁边嘅听众知道啊，即系头先我哋讲话咩带你飞啊，冲上去系咩意思咧？因为咧无论系 L L 又好啊，或者系传说对决又好啊，咁当然佢可以普通啊，就咁玩一场游戏啦，冇乜所谓嘅，就系最多影响胜率嘅啫。咁但系喺入边咧个游戏嗰个嘅制度咧，佢有一个叫做 rank 嘅排位嘅制度嘅。咁简单嚟讲就你赢一场嘅话咧，你就多一粒星。你输嘅话咧，你就会跌一粒星。咁咧，就系根据你有嘅星嘅数目咧，而去判断你究竟而家喺呢一个嘅伺服器入边，你嘅排行系第几位嘅。咁而我想讲就系话咧，呢一粒星好紧要嘅，因为咧佢紧要到就系有人咧分分钟系俾钱啊吓，系数以千元甚至乎万元咧，就系希望打上去。咁嗱，当然啦，即系你有呢一个咁样嘅位置啊，即系可能你星星好多嘅话咧，其实系赢嘅喺个游戏入边，喺呢个游戏世界入边咧，你会得到好多人咧以艳羡啊欣赏嘅。眼光去对待你，我谂啊 ，RB 嗰时候都感受过系吧？ 系冇错， 真系好羡慕啊！咁嗱，跟住后屘咧就系、是、嗰阵时候就话女朋友就喂RB 啊，不如一齐玩呢一个传说对决啦咁。咁啊，好明显就你沉迷过你女朋友啊，应该会唔会咧？ 当我沉迷咗之后，系真系沉迷过佢。 喂，但系咁、啊，你知唔知道我身边有好多玩呢个游戏嘅年轻男女啦，系因为呢个游戏而闹交嘅？你有冇呢个情况出现先？ 闹交呢样嘢，我哋就冇出现过，因为可能因为我始终都系点讲咧？玩呢个游戏嗰时候，始终我都系会即系玩得好过我女朋友，所以佢比较听。多啲听我嘅意见啦， 系 啊，同埋打机嘅时候，我都会让佢啦，即系就算佢有啲咩意见都好，其实我哋呢个系因为我哋两个相处方式嘅问题，所以 真系羡慕啦，好多人羡慕啦，应该 所以其他人我就唔系好清楚。 喂，咁但系即系其实讲翻你嘅即系游戏机背景啊吓，咁都系即系比较真系中意玩呢一类叫做 MOBA 游戏啦，即系五对五嘅 LOL 又好啊，或者传说又好啊。咁你再之前啲即系可能例如话再细嗰啲，有冇话中意玩下可能嗰啲即系家庭机啊？又或者手提机，可能即系讲紧嘅系可能 PlayStation、Vita、PSP 嗰啲，你有冇玩噶？ 我细个好细个嗰阵时候吓，我系由 Game Boy 嗰个年代开始嘅，都系咁嗰阵时都系玩下宠物小精灵啊咁样嘅啫。咁之后大个都系同普通嘅香港人一样噶啦，玩下跑 online 啊之类呢啲 online game 游戏咯。咁真正接触 MOBA 类嘅时候就系、是。英雄联盟是我第一隻的Dota 类对战游戏。 OK, 咁於是就入咗去呢一个模式之后就喜欢上呢个模式。 是啊是啊。 咁啦呢一个即係游戏背景啊，我哋暂时了解住咁多，转头返嚟就了解一下啦。当阿 RB 啊即係玩呢一个传说啊玩得咁出色嘅时候，竟然啊收到有人邀请话加入职业队，个过程系点嘅呢？转头返嚟了解一下先。 转头翻嚟继续。 休息前呢就同阿 RB 傾開啦，咁就即係了解到其實佢都係細細個鍾意打機嘅。咁但係講真喺我哋細個成長嘅年代，冇咩人話諗住第時夢想就係靠打機搵食㗎話，即係踢波都仲有，因為都知道呢做運動員呢都有職業之分㗎嘛，係咪？咁但係你打機細細個嘅時候呢，你真係冇認識幾多個人係話我靠打機搵食咁樣嘅。我諗你都未必細細個有呢個志願㗎，係咪？ 係啊，冇錯。我細個其實我喺做職業選手之前，我對於未來嘅方向其實係有少少迷茫嘅。對於我自己嚟講，呢個遊戲算係我嘅一個機遇。我自己會講嘅就係、其實雖然我冇乜人生未來想做嘅嘢，但係其實我知道，無論你想做邊樣嘢，你都要去盡力去做。我頭先都有講過、就係我沉迷一樣嘢，我會好俾心機去研究佢或者做做好佢咁樣。呢、這個我覺得係一個生活態度嚟嘅。對於我自己嚟講、就係無論我今日無論係打機，甚至乎我沉迷咗另外一樣嘢都好，我都會好努力去做好佢。所以點解會有人話當一個興趣你依家聽到有啲有錢人啊，或者咩發咗達嗰啲，甚至係 Facebook 嗰啲，佢哋嘅初衷都係為咗興趣，為咗係即係開心玩得開心咁樣。咁佢哋努力去做，做到最後就會將呢樣嘢做得好好，咁就會有人 buy 你。所以我覺得我嘅情況都係類似嘅，就係我好鍾意玩呢個遊戲，所以我盡力去做。但係做下做下，當你做得好嘅時候，其他嘅嘢啊，成為職業選手又好啊，你因为呢啲嘢得到个人气啊，收获利益都好，其实呢都系附带，只不过系你系喺你喺呢个兴趣行得远嘅时候嘅附带物品嚟嘅啫。对于我嚟讲系咁。 咁其实我谂即系我身边都话俾你知，都唔怕同你讲啊，即系因为枕住我玩呢个游戏啦，咁其实我都认识唔少嘅朋友，新朋友嚟嘅，咁仲要有好多咧，仲要系非常之年轻啊，讲紧嘅系小学生啦、初中生啦吓，甚至乎有啲啱啱考完 DSE 嘅，咁咧都有同佢提起过啊，佢哋话我好羡慕 HKA 嘅 RB 啊，话有咩咁羡慕啊，佢系好犀利啊，打机。打得好之后咧，有机会过去台湾做职业选手啊！我都不知几羡慕佢，每日就玩住自己最想玩嘅游戏啦。跟住有时候咧，就可能上网啊，分享一下出片啊，同你分享一下打机嘅心得啊咁。咁嗱，我先唔好讲啦，究竟佢哋呢一个羡慕其实系值得唔值得先啊？我想先问一下就系、是，你其实点样样个过程？即系嗱，你打机打得叻，明啦，大家知道啦。咁但系点样样无啦啦会有个人点样样去即系联络你话问你有冇兴趣加入职业队嘅咧？个过程系点噶？ 喺做职业选手之前，其实我都系喺业余战队嘅。我当时就同一班志同道合嘅朋友啦，即系打机你一定会识得朋友，咁就同一班朋友开咗个战队叫做摘星。咁当时会有城市赛嘅，咁我哋就摘星去参加城市赛。咁我哋嗰阵时都攞咗城市赛嘅总亚军嘅。咁当我哋攞到呢个成绩之后，因为嗰阵时仲未有职业联赛，咁系准备有啦。咁你准备开呢个职业联赛嘅时候，各大嘅战队就开始揾一啲人才嚟加入职业队。咁当时可以参考嘅基本上就得一个赛事嘅啫，就系、是、城市赛。 系 咁，佢哋就会从喺城市赛嗰阵时候呢啲队伍入边嘅人系 OK 嘅，咁佢会觉得 OK， 咁就会成队要咗嚟之类噶啦。 系 不过虽然最后佢哋系成队要咗我哋嘅队，但系少咗我唯独是，因为我当时系其实基本上有七队职业队，咁有三四队有联络过我啦。咁我当时有几个选择嘅，咁我最后我同啲队友唔同嘅选择就系因为我觉得香港人，我要入翻香港嘅战队，即系就算到时打响咗名堂或者系攞到冠军乜嘢都好，呢、這个荣耀系可以带翻嚟俾香港人，即系证明俾大家睇香港人打机系叻嘅。所以当其时加入嘅情况就係咁样囉。 咁嗰陣时候係有唔少嘅队伍就向你招手啦。咁但係讲真，即係而家电竞业发展比较好嘅就係台湾嗰边啫。香港其实就真係呢一样嘢暂时嚟讲都系发展得比较缓慢，你都好了解系咪。咁当时你要做个决定㗎喎。即係就算你话啊，我系即係想搞一个战队，其实都可以代表到香港嘅，因为香港搞嘅咁样啦。咁虽然 台湾嗰边打啫。咁但系你都真系要个人咧去台湾嗰边啊受训啊，你喺嗰边打联赛，你喺嗰边生活噶、哦。当时对你嚟讲系咪一个好大嘅决定啊？ 对我嚟讲，其实我个人嚟讲都觉得还可以，因为我觉得台湾嘅文化差异同香港会好大。唔系一个用唔同语言嘅地方，对于我嚟讲，大家都系用中文，所以系可以沟通嘅，所以对我嚟讲，基本上唔算一个好大嘅决定，但系对于我嚟讲，最难同埋最苦恼嘅地方就系要同屋企人同埋女朋友分开咁样， 哇， 因为。点讲呢 你女朋友可能好后悔啊！我当初建议你打传说啫，你打到你去台湾，你留低我自己喺香港。我有冇后悔啊？有冇同你呻过？ 佢系支持我嘅。其实到依家我去台湾差唔多一年都好，其实佢都系好支持我想去做自己嘅嘢，因为我屋企人都系咁样嘅。我从好细个开始系一个好有自己主张意见嘅人，即系好。我谂法会比较特别啲，即系我自己顾自己嘅谂法比较多，所以我其实一路都唔系担心我自己，因为我觉得男儿大丈夫 系 去到边度就喺边度做嘢都 OK， 喺边 你最紧要有自系挨到自己嘅嘢出嚟最紧要，我唔怕辛苦或者系唔怕有啲咩事，我唔担心自己，我最担心嘅就系、是、如果我唔喺度，我屋企人佢哋会唔会觉得寂寞啊，或者系冇咗个仔陪啊，冇咗个男朋友陪咯、啊。当时最担心反而呢样嘢， 系。 所以当我接到话职业战队嘅邀请嘅时候，第一时间都系同佢哋商量咯，或者系同佢哋安抚。即系如果系女朋友嗰方面啊， 你嗰时候点样同佢讲？我真系好想知，可唔可以重温翻一下，重现呢一幕？ 重现呢一幕，我嗰时候同佢讲话，我依家由职业战队邀请我去台湾，咁。我去到嗰度，我会 stay 喺嗰度嘅。咁如果我搵到钱嘅话，我会希望你同我一齐去，系喺嗰度生活。 哇！ 我当时系咁样讲嘅。不过后屘碍于都系有家庭问题啊。咁唔系我话得就得噶嘛。咁佢有佢嘅家庭问题。咁当然佢最后又冇去到。虽然系好唔舍得，但系我有同佢讲过。即系呢个应该系我自己心入边谂过，就系、是。你依家为我付出几多，我以后一定会交赔奉还翻俾你。呢个系我做人自己嘅宗旨嚟嘅，即系你依家忍受嘅呢啲嘢，我喺嗰边努力完嘅成果，我会同你一起分享。系咯。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今晚落个玩家就好开心啊，因为揾到一位呢而家喺台湾啊，即係一个嘅电竞产业入面啊，传说对决呢个游戏呢嘅一位职业选手啊， RB 呢就嚟同我哋讲下，即係佢点样成为职业选手啊，同埋当中其实佢经历系点呢。咁头先就讲到即係你去台湾，咁其实一个大决定。咁当然你其实对你嚟讲啊，如果有好嘅发展你唔介意去，只不过有时候你担心就係、是即係毕竟屋企人啊、女朋友啊都喺呢一边，咁如果你唔喺身边嘅话，佢哋会唔会闷呢？会唔会好挂住呢？咁嗱，头先讲咗咧，我觉得其实佢男朋友嗰 part 咧就真系加晒分噶啦，即系讲到明就系话，如果我搵到钱嘅话，你同我一齐去啦。咁但系碍于佢就屋企嘅缘由，咁样就话佢去唔到，冇办法啦。咁但系我觉得喺讲呢一件事上面嘅话，吓，喂，我觉得即系作为女仔嘅话，应该甜丝丝嘅。咁但系同屋企人讲咧嗰一下，即系嗱，我唔知啊，有好多屋企咧，我曾经听讲过，如果个仔话即系唔好讲话咩做职业选手啊，即系同阿爸阿妈讲话去网吧打机咋，都。惊啊！即系话，哇！你就又做埋啲唔正经嘅嘢，诸如此类。因为你知，其实某程度对家长嚟讲，你话打机呢一样嘢，都好似系一啲好唔正经嘅事啊。感觉上面，咁当时你仲要同屋企人讲话，你想过去台湾嗰边话打职业联赛，我谂佢哋都唔知系咩嚟噶啦，应该系嘛？ 啊，冇错。 咁嗰阵时候你点样解释？点样同佢哋讲咧？ 我首先系有啲资料嘅，即系搜集咁样，跟住我就会俾佢哋睇。其实呢一行已经发展咗一段时间，其实同埋 系有前途嘅、嗯。我最紧，因为家长其实最担心嘅真系你一行，你行呢一行究竟有冇前途？ 嗯， 佢哋会觉得系咁谂。跟住、嗯、我第一时间就会俾佢了解一下先咯，即系会俾啲初步印象俾佢哋，同埋会解释俾佢哋听，令到佢哋安心。即系俾我去呢一行发展。咁俾完佢哋睇之后，其实我阿妈佢个人都系几开明嘅人嚟嘅，真系，即系我。点佢就通嗰种人嘅，咁我同佢解释完之后，佢觉得嗯咁都 OK， 咁你既然你有自己嘅考量，咁你就去做，咁就佢就好支持我去啦。之后都 系 啊，同埋其实我同点讲呢，因为我系单亲家庭，嗯、即系我就系、是、我爸爸同妈妈系离咗婚嘅，咁我就系同我妈妈一齐长大，咁所以当时会有啲相依为命嘅感觉，咁。甚至乎我依家嘅我赚嘅人工啊，乜都好，我全部同佢分一人一半。我依家搵几多钱都好，就算我同佢系讲过系，依家我搵10,000，好，我就俾5,000元你、嗯。就算我以后搵100万、搵1,000万、搵1亿都好，我都会将我嘅一半俾你。 嗯， 所以点讲好呢，即系我妈会对我有一种信任喺度咯，即系佢觉得我自己可以解决呢啲嘢，同埋。我都唔会即系令我即系唔会唔孝顺我阿妈咁样，我会如果我有能力嘅话，我会令我屋企人会过得舒服。 嗯，即系电竞业其实唔系净系单单讲选手嘅，仲包括有啲乜嘢嘢咧？系 其实电竞行业，如果系讲得比较衰啲嚟讲嘅话，其实职业联赛只系一个表演。 嗯， 真正赚钱嘅系可能呢个表演嘅。门票啦， 嗯， 表演嘅周边啦，或者系直播嘅收入啦， 嗯， 或者系游戏公司因为呢个表演佢多咗人玩， 嗯， 咁佢自然喺呢个游戏入边嘅收入就会多咗。所以只要系当呢只游戏系有佢嘅潜质，会多人玩同埋玩得耐嘅时候，电竞行业就会一直会有。或者是一直有新的电竞游戏入嚟的时候，咁电竞行业就会持续行下去。 嗯， 游戏呢种嘢，大家都知道，大家细个嘅时候都一定会玩。 嗯， 无论是咩游戏都好，只要是年轻人都一定会玩游戏。所以游戏呢样嘢其实是好普及的，但是以前会比较冇咁社会认同感冇咁高、嗯，大家会排斥话打机呢样嘢其实系唔好嘅、 嗯。 但系依家会慢慢多咗人认同话打机呢样嘢其实系有前途， 嗯、 或者系打机呢样嘢其实并唔系一件坏事。咁当大家嘅社会认知或者认同开始上升嘅时候，咁呢个行业就会越嚟越有前途。因为当呢个行业系有钱搵嘅时候，但系同埋你又俾大家接受嘅时候，咁呢个行业就会永久咁存在。嗯、对于我嚟讲， 嗯，因为我哋成日都讲，其实佢呢一个行业即系需要嘅人才之广啦，即系而家成日大家睇嘅睇到都系嚟嚟去去，好似系话赛评啊，又或者系嗰啲嘅选手啊咁。咁但系其实你如果真系嗱睇过佢哋喺台湾搞嗰啲职业赛嘅会场啊，入边需要嘅技术工作人员系非常之多啦，跟住喺嗰个嘅场地设计作各方面嘅，其实都要有呢一方面嘅人才。不过喺台湾嗰边系咪相对发展就比较蓬勃一啲系嘛？算唔算都算系叫做成熟，定系你觉得都仲有好多嘅进步空间呢？ 我觉得喺台湾嗰边嚟讲，我觉得甚至乎全世界嚟讲，电竞都系一个未成熟嘅行业。 嗯， 因为我入行嗰阵时候，其实所有嘢都系有啲靠自己摸索嘅感觉，无论系即系你一队嘅合作嘅模式啊。你一对相处嘅方式啊，或者系进步嘅方式，或者系你要点做，好、 嗯、 多都系选手自己摸索， 系、嗯、 冇人可以教你，系、 嗯、 虽然有教练，但系教练可能系新教练，佢都未必识，咁就会大家一齐好似盲人摸象咁样咧，慢慢摸，摸出一个最适合大家嘅方式，或者最适合成长嘅模式咁样去做。所以唔会好似依家咁样，我哋要做老师，做医生。我哋点做？好简单，跟住佢嘅行程去读书， 嗯， 一级一级读上去，跟住去考试， 嗯， 考过嗰个试，你就系一个合格嘅医生，或者你可以做医生，系咁样噶嘛？平时啲行业系咁样噶嘛？ 嗯， 但系职业选手唔系噶嘛？佢会用一个排位去分辨你，但系你冇一个真正嘅 资格 或者系评分，可以知道你系唔系一个好嘅职业选手，即系冇考试嘅职业选手系。咁 咁当然所以我觉得如果是一个成熟来讲的话，你首先你大众要接受啦， 嗯， 接受呢个行业，跟住就是你的教育啦，教育要普及化啲，即系将呢个行业变得普及化咗，咁你自然会有啲课程啊，俾大家学咁样嘅，俾大家入行咁样嘅，但系依家系冇嘅，咁同埋一个战队管理咧，依家会比较似系一种传承嘅方式，即系上一代嘅教练。佢嘅经验， 哇，系咁做噶啦， 系咁做，你跟就啱啦，跟住你就学佢咁样嘅。但系冇唔够系统化，我自己觉得系，如果俾后人入嚟嘅话，如果你跟住一个唔好嘅，唔够好嘅或者唔好嘅上即系上一代嗰啲教练或者系上一代嗰啲后勤教你嘅嘢系唔够好嘅话咧，你就得唔到一个好嘅，即系点讲咧？你就要更加多自己去摸索。你要更加多自己嘅諗法去解決嗰啲你會遇到嘅問題囉。所以我覺得其實電競行業喺全球嚟講都未成熟到一個好好嘅未到一個地步，未到我覺得佢一個成熟嘅地步。 樂活玩家轉頭返嚟繼續。 RB 嘅号召力系非同小可啊，一啲都唔可以睇小。点解咧？原本系做紧嘢嘅 August 啊，都即刻翻嚟冲入直播室度， 真系唔系讲笑。 加入我哋呢一段， 即刻都要冲翻嚟啊！因为咧，即系听到你话今日有个即系现役嘅电竞选手嚟到， 系 点都要赶翻嚟啦，系嘛？ 系， 因为我心中真系有一啲关于电竞选手嘅疑问咧。好想即系问下你嘅嗱，其实之前都有一个即系叫争议啦，就系咧有一啲即系例如亚运就将呢个电竞列入咗其中一个比赛项目啦，咁奥运会其实都已经放风讲过好多次，就话喂，其实系咪未来都会将电竞加入为运动项目咧？咁呢个消息一出咗之后咧，就好多即系传统运动员咧就表示不满嘅，因为就话喂你打机，即系佢系咁讲噶嘛，即系你哋打机啫，点可以同我哋嘅 日操夜操 系啦？即系作出可以比较嘅，直情比都冇得比啊！即系佢哋就会即系觉得啊，唔系咁好啦呢个做法。咁当然啦，如果我本身就中意打开机，我就觉得喂都好啊，可以提升一个层次，即系可以令到大家对于电竞呢个认受性咧就提高。咁但系咧我就有个疑问啦，因为坊间成日都话，其实即系电竞选手，即系你系专业级啦，咁真系平时嘅训练咧唔系净系打机嘅，系又话有咩心理训练啊，又话有啲咩体能训练，即系同运动员好似嘅，其实系唔系嘅咧？ 其实虽然我哋系打机，即系我哋最主要都系游戏嘅能力比较高啲， 嗯， 但系咧其实选手嘅心理状况同埋体能状况都系非常之紧要，因为有阵时候我曾经有一次啊，一日足足打足九场比赛，即系游一日打九场比赛，因为嗰阵时系季后赛，咁系一个连续嘅模式咁样做，咁嗰阵时我喺晏昼好似两三点打到夜晚十一二点都有啦，咁嗰阵时候就会如果系打嗰种类型嘅比赛嘅时候，咁体能或者系你嘅点讲咧，耐力啊，就会成为一个好主要嘅因素啊。就系、 平时点训练嘅咧？但系呢啲 平时我哋其实平时我哋训练系会由就以我自己公司为例啊，我哋会晏昼一点钟开始翻工，咁我哋就会去到夜晚十一点嘅，即系我哋嘅训练时间系十个小时。 系 咁喺呢个十个小时入边，除咗一个钟头食饭之外咧，基本上都会系喺游戏入边度过噶啦。 嗯， 咁我哋所以我哋喺游戏玩游戏嘅玩游戏嘅时候会用脑力，同埋你嘅手指会喐动啦，咁大部分都系用脑力多啲嘅，所以我哋大部喺游戏入边就会训练我哋嘅即系脑嘅耐力啊，可以精神上啊， 应付到啦， 可以应付几耐。咁平时我哋每个礼拜都会操一次体能，咁 真系会嘅， 系真系会操一次 體能。哦，即系唔系都市传说嚟 嘅、 哦， 唔系都市传说嚟嘅，其实每一队都会有嘅， 系 因为虽然你大部分系用脑力，但系其实你嘅体力都会有影响，虽然唔系好大，我哋其实。电竞选手对于体力嘅要求就唔系好高嘅啫，但系对精神耐力嘅要求系好高， 但都要操嘅， 系都要操下咁样。 喂，即系如果我想做电竞选手咧，我都要真系做下运动，即系做下 gym 先可以入到行噶咯。嗱，我头先听你咁讲，喂，你一个例嗱，你一日可以打九场，打成十几个钟咁样。喂，其实会唔会从当初初衷有啲唔同咧？即系一开始你都系玩游戏有兴趣，你先加入呢个行业嘅啫。喂，但系当呢一样嘢变成咗你嘅工作，或者即系好似被逼打，即系你平时自己打可以打，打下唔打噶嘛。到你真系要翻工啦，要做训练嘅时候，个心态会唔会唔同咗？会唔会话喂开始有啲厌倦 咧？其实呢个就系好多对于好多职业选手嘅一个考验。 嗯， 其实依家好多嘅电竞公司，佢选择选手嗰阵时，即系拣选手嘅时候咧，都会睇你对呢个游戏嘅热情，或者系对呢个游戏嘅兴趣，对于比赛想赢嘅心有几重。因为就算你依家嘅实力好强，但系如果当你俾游戏俾职业化磨灭咗你嘅热情之后咧，你就会慢慢向下滑。 你咧你自己？ 如果系我自己嘅话，其实我对于即系我对于比赛想赢嘅心系一路都系好强烈嘅，所以我会系点讲？我会觉得系自己一个合适做职业选手嘅人，就系、是、因为我对于想赢嘅心系一直都好好热烈。所以我会一路 keep 住要想自己进步，想赢，想进步，想赢。 喂，但系会唔会为嗱？我平时即系翻工已经要打咁耐啦，你到真系自己私人时间嘅时候，会唔会已经唔再打机咧？ 有啲会系，有啲人会系咁样，但系我自己就会继续打。 但个心态咪会唔同啊？即系喺公司喺训练嘅时候嘅玩游戏个心态，同你翻到屋企自己玩心态，即系会话喂，我平时翻工咁专注，要唔中唔知咩战术，即系要好全聚精会神去玩。我翻到屋企咧就有啲人系咁样噶嘛，我就 hea 玩，就专玩翻啲队友，乱玩即系放松心情，会唔会咁样嘅咧？ 系会好唔同嘅。我好老实咁讲，其实翻工嗰阵时候玩紧嗰只游戏，跟住咧你放工嗰阵时候，可能你玩其他游戏咧，个心态系可以完全唔同嘅，系啦，不过都系正常嘅，其实好多嘅职业选手收咗工之后都会玩自己想玩嘅游戏，咁样去 即系都仲会打机，但就未必打嗰只啦， 唔会打嗰只咯。 哦，即系嗰只就变咗，真系变咗职业啦。 系啊，系嗰只就会变咗职业咯。咁样其实喺我个人立场嚟讲，未必系好事，但系其实都好普及。 咁即系其实都一种牺牲嚟嘅，即系嗱，假设如果我本身好中意玩 A 呢个游戏嘅，咁我就做咗呢个游戏嘅职业选手，其实某程度上我就放弃咗我对佢嘅兴，即系嗰个休闲嘅兴趣噶咯，因为我变咗全力就去玩嗰只游戏，佢变咗个职业嘅时候，即系我嗰个对佢嘅感觉就唔同咗，再唔再系一开始单纯嘅爱慕噶咯，即系变成咗一种责任噶咯。 系啊，冇错。如果系即系点讲咧？如果心态唔够好嘅选手咧，就好快会对直头对呢个游戏厌倦咗都唔出奇噶。 不过我真系最后尾啦，就系、是、想问一下 RB 啦吓，因为今日倾咗咁耐，其实我都想造福一下一啲嘅年轻朋友嘅。 呢个先系最重要 啊！系啊，因为嗱，即系嗱，你而家已经系职业选手啦，即系如果有一啲嘅年轻朋友啊，咁可能啱啱考完 DSE 啊，咁佢就话喂，我真系好想好似你咁，我想加入职业队。即系嗱，你而家做紧呢样嘢嘅时候，你会奉劝佢就话年轻人。谂清楚啲先， 有机会要放弃你兴趣噶，为住呢边。 定系你觉得既然你好想试嘅话，你建议佢应该点样做，就会有一个条件可以好似你咁样样咧。 我呢一方面我有两种建议嘅，即系如果系就翻我呢一行嚟讲嘅话咧，我觉得如果想入行嘅朋友咧，就其实好似运动员咁样嘅，呢个要好似伯乐遇到千里马咁样啦，系需要被发掘嘅。 我点样揾伯乐啊？但系呢个重点。 所以就系你要尽量去表现你自己，尽量去喺游戏入边表现你自己，参加多啲小型嘅比赛。其实小型嘅比赛，佢哋对于参加者嘅门槛系唔高噶，即系你求其一个人你都可以参加。咁你多啲去参加呢啲比赛，去表现你自己，就会多啲机会俾人发掘咯。 即系或者系咪打多啲排位赛，升到某个 ranking 先有机会俾人招揽咧？ 呢个系其中一个机会，但系以我经验啊，你喺比赛入边做得好，俾人发觉嘅机会系大于喺排位入边做得好，系啦，所以如果想入行，如果系好想入电竞呢一行嘅话，我会比较建议就系多啲参加业余嘅比赛，系啦，去表现自己，俾大家俾啲。 即係有能力嘅人睇到你嘅潛力。 咁但係心理嘅狀態準備咧，即係有人就覺得話：喂，呢一行會唔會嚇打機？即係使唔使要放棄好多啊？會唔會個生活好老倒啊？好難維生啊？ 又或者以往即係以前香港足球未係好掂嘅時候，就話即係你做香港足球員，你同時要打另一份工咁樣噶嘛？ 即係需唔需要呢啲心理準備啊？ 會唔會即係會話喂，其實都唔係好掂㗎咁樣咧？ 如果係講錢方面嘅話，電競依家發展到呢個地步咧，雖然啱啱入行唔會好多錢，但係會絕對係會夠你生存嘅需要啦。 夠你打機嘅， 夠你生活係。 夠一定會夠你生活嘅。 係。 咁另外一方面，心理準備嘅話就係、是入電競呢行真係會放棄好多嘢。 嗯。 你基本上可以話係冇私人時間。 嗯。 因為大部分嘅电竞队啊，佢哋嘅训练嘅时间都会晏昼到半夜。 嗯， 咁你到半夜嘅时候，就系等于咗你冇咗个即系同其他正常人生活作息正常嘅人相处嘅时间系冇咗嘅。 嗯， 咁你又变咗系得假期可以同佢哋见下面，但系你平时做嘢已经好辛苦啦，即系平时翻工翻到半夜咁样好辛苦啦已经。咁你假日可能就会休息，所以系会牺牲好多同屋企人同朋友。甚至男女朋友的相处时间、 嗯、 你要有这个心理准备咯、嗯、但是钱的方面其实是不需要担心。 是咁啊今日真係好感激啊 ,RB 啦啊来跟我哋倾偈啦。我真係好期待住啊你下次再来嘅时候呢带更多嘅好消息俾我哋好冇。咁下次再同你倾拜拜。 多谢。 拜拜。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下星期再见啦。